念处庄严过，善能收集四念处观，正勤庄严过，悉能断除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善法。神足庄严过，恒令身心兴安快乐。五根庄严过，心信坚固，精勤匪懈，常无迷惘，直言调顺，断于烦恼。力庄严过，众冤尽灭，无能坏者。各知庄严故，常善各悟一切诸法。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现在前。咁我哋所念呢一段经文呢，就係、以呢个十善业道为基本，而进修呢个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呢，就係、四念处、四精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八正道，同埋佢哋三十七种呢助道品法，以十善业为基础而修持嘅三十七道品。咁啊，第一呢，佢念庄严过，善能收集四念处观。嗱，念呢就系我哋作观。我哋作观啊，就是善能收集四念处观。边四念处呢？就是通常讲的观身不净，就是观受是苦，观心无常，就是观法无我的四念处。那么第一就是观身不净，就是我哋每一个人呢个肉体啊，即系父母所生呢个身体咧，可以讲从头至脚、前至后啊、高至低咧，冇一个地方咧系干净嘅。嗱，咁啊，除非咧就系冇办法嘅啫。可以讲任何一个人啊，每一日做完工作咧，瞓觉前啊，一定都系要冲盆同洗得干干净净先啊，瞓得舒服嘅。咁啊，證明咧就係冇一處乾淨。如果佢係乾淨嘅，你就唔需要洗得咁乾淨先至睡覺休息啦。就係因為咧，從裏邊至到外邊啊，冇一處咧係淨嘅，所以咧我哋就要沖涼，就要洗啦。啊，此處觀身不淨咧，就主要啊，呢個身咧既然係不淨，是无可乐处啊！你话我哋流出嚟嗰啲口水、鼻涕、大小便嚟，边个中意？冇一个人中意啊！所谓九孔常流不净，咁我哋作如是观呢，就观我哋呢个人生呢，的而且确就唔系真实，亦唔系清净。所以我哋就唔好咁留恋呢个肉体啊，就应该咧要利用，要藉着呢个生生灭灭呢个肉体嚟到修成正果啊，得正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呢、这个就系观身不净咧主要嘅道理。第二个就观受是苦啊，受就系领受。其实呢，冇一样嘢呢感受呢唔係痛苦㗎。咁即使係银子呢、黄金呢，实际上你受得多你都嫌麻烦啊。你话如果嗰啲银子啊硬係堆到你面前啊，讲几多亿几多亿係几好啊，硬係只係叫你数，即数到你头崩额裂啊。嗰啲金仔硬堆到你面前，好似个山咁样硬叫你搬啊，都讲得一吨重啊！我相信你啲嫌麻烦，你都觉辛苦啊。其实我哋世间一切法，嗰啲唔中意嘅、唔好嘅，固然啲感受是苦啊。就算你系欢喜嘅，觉得佢系好嘅，呢、这个感受都系苦啊。例如我哋嘅生活，日常你所用嘅、所食嘅。即使是好的啦，你所需要的啦，但是久不久都要换下口味啊。如果餐餐永远叫你吃紧一样啊， 我相信你的感受都觉得辛苦啊，你的感受都觉得痛苦啊，所以无论好的感受与个不好的感受呢，其实呢都是痛苦。嗱，我哋既然观到呢个感受系痛苦啊，我哋对于一切啊，亦都系唔好咧咁执着，亦都咧唔好咁认真观呢个感受，都系如幻如化，系个苦事嚟。咁叫做观受是苦啊。第三就观心就无常，我哋呢个心咧就唔系常住啊，都系生生灭灭，灭灭生生啊。我哋常常都聽見咁樣講話，唉，我昨晚一晚都瞓唔著覺。你問佢點解啊？就係、是、或者有件咩嘅問題發生啦，咁啊成晚諗都諗唔通啦。你話係唔係一件苦事啊？咁啊成晚都瞓唔著覺，就係諗昨日發生或者前日發生一個問題啊，令到呢個問題解決唔了。咁你连觉都瞓唔着啊！你话系咪个心系生生灭灭系无常？你话系咪痛苦咧？咁我哋应该咧就要作观，观我哋自己呢个自心啊，系无生灭，系永远常住，先至系对嘅。啊，第四就观法无我啊，一切法冇一样嘢咧系咪实我所有嘅？其实我哋人嚟系两手空空啊！其实我哋去嘅时候，只不过咧人已经大咗啦、老咗啦，咁我哋喺社会上做事做咗几十年啦，咁啊人走咧就俾啲礼貌你啦，着翻件好啲嘅衫啊，或者咧买副好啲嘅棺材，所谓风光大礼嘛，咁啊啲无非都系外表好睇。你话就算里边啊，装满美钞，装满黄金啊，有乜用？对你有咩有个好处？你完全一分一秒都使唔到，用唔到，带唔去啊！咁所以我哋观一切诸法都唔系我啊，一切诸法都系无实体性啊，唔系我所有嘅。嗱，咁我哋每一个修行人，如果真能咁样作观啊！所謂觀身是不正，是觀受是是苦，觀心是無常，觀法是無我，那麼這個人我觀就肯定會看得薄一點。人我觀如果看得薄一點，這個我執就沒那麼重，我執沒那麼重呢，對於解脫這方面呢就有大幫助。所以我們第一個以十善业为基本啊，而修呢个四念处。其次呢就系叫做四精勤庄严故，悉能断除一切善法，成就就系一切善法，断除一切嘅不善法，而成就一切善法。嗱，四精勤呢，四种呢系正力勤于呢去用功嘅。即是为以生这个恶法令它快啲断，未生的恶法令它呢永远不要生起，未生的善法快啲令它生起，以生的善法要令它渐渐是增长。那就明白它是四种的精勤，我哋能够修呢个四正勤法啦，所以咧就成就一切嘅善法，令一切嘅不善法咧能够断除，即系令呢个恶法未生嘅要佢唔好生，以生者嘅令佢快啲断除，对于善法未生嘅令佢快啲生啊，已经生嘅咧。令佢咧要繼續增長，唔好間斷。所以話正勤莊嚴故啊，悉能斷除一切不善法，成就一切咧善法。個神足莊嚴故，恆令身心興安快樂。嗱，咁啊神足莊嚴咧，神足就即係四如意足。 第一呢，佢哋若如意足，就係你想去邊處，個心念一動呢就去到邊處㗎。呢啲真係講神通足嚟㗎。咁精進如意足，第二呢個精進如意足呢，你一念心精進呢，亦都如你所願，能夠滿足你嘅精進心啊。第三呢，就是念如意足，就係你念於邊一度，你個心呢就去到邊一度。第四嘅就思維如意足啊，就係你思維呢個道念，咁亦可以得到滿足。呢四種法呢，就係重於向定呢一方面呢去修學。依此四法去修啊，由於個心定過，就可以得到呢個神通啊。呢四法就係因，神通就係果啊。所以呢就名為叫做四啊如意足，因為有神通過，所以能夠令到你呢係身心係興安，身心呢係快樂，和行令身心興安快樂。及五根莊嚴故，係心信堅固，精勤匪懈，常無就迷惘，直言就調順，斷於煩惱。嗱，咁啊，其次就講五根，五根咧就係信盡念定為呢個五根，根就以能生為義啊。嗱，第一就係信，能夠生起呢個信心。我哋學佛嘅人最緊要生起呢個信心啊！如果你的信心不能够生起，你这个佛法亦都学不好，亦都学不成。所以第一就是信根，第二就进，进就是精进。我们有一种信心，例如我们信得个念佛，或者信得个念观音菩萨的好处，那我们不是信那就算数，还要精进恳切这样去念观音菩萨，去念南无阿弥陀佛，要精进咧，唔好懈怠咁啊去念，咁就明白佢哋进根。第三咧就系念根啊，念根咧就真真正正咧去念啊，系半点都唔马虎，念佛或者念菩萨，咁啊佢就念啦。第四咧就系定根啊。我哋又有信心，又精进，又去念实行，可以令我哋嘅心咧生出一种嘅禅定啊！嗱，第五咧就系智慧啊！嗱，咁啊有禅定先系发生智慧啊！我哋点解冇智慧？点解咁蠢呢？就系因为个心咧冇定力，个心冇定力啦，能够压服嗰啲烦恼啊！所以我哋嘅心咧就冇智慧。如果有定力，即使唔断烦恼，暂时压服都好啦。咁我哋嘅心嘅智慧就得到开朗。所以呢个五根庄严故啊，佢哋心信坚固，就系信心啦。精进匪懈，冇懈怠，咁啊就系进啦。常无迷惘啊，常常有呢个正念，咁就冇咗呢个迷惑，冇咗呢个妄想，直言调顺啦，就系定啦。你有定力之故，于一切法咧系直言调顺清净，而不为一切法所转啊，断于烦恼，即是系慧啊，要有慧先就可以断烦恼。咁所以五根庄严故咧，信心坚固就系信，精进匪懈就系进，常无迷惘就系念，直言调顺就系定，断于烦恼就系慧啦。咁就名为叫做信进念定慧，叫做五根庄严故。嗱，个力庄严故，众冤尽灭，就无能坏者。有五根 就增進必成五種力，亦即是信進念定位，你由五根而發生五種的力量，由這個信心你就發生這個信的力量，你信是真信，就發生這個信的力量，就不是說今天信下一陣間轉變他就不信了，那這個信的力量就不可以發生了。我一信就是永遠信，是終生信，從不退失，那就從這個信根而生這個信力，進根就生這個進力。我們精進修道就是得到一種精進的力量，可以斷煩惱，可以入禅定，可以得智慧，這種力量。第三是由念根而得到這個念的力量，由於我們心心念念去除這個妄想，我們真正發生一種力量把這個妄想去除，那就叫做念的力量了。定的力量能够伏斷這個煩惱，我們真是由禅定力故得到伏斷煩惱的力用，那就名為叫做定的力。慧能照了諸法，亦能斷煩惱，那就由這個慧根得到慧的力量，可以斷煩惱，可以遍照諸法的本體，那就叫做慧所發生的力量。所以這個五力呢，即是五根所發生這個力量，叫做信進念定慧五種的力量。因為信根增長能夠破諸邪惑，名為叫做信力。如果精進根增長能夠破除這個身心的懈怠，名為叫做精進力。如果念根增長能破這個邪念，就名為叫做念力。若是定根增長能破這個煩惱亂想，名為叫做定力。若是慧根增長能夠這個邊邪，能夠斷除這個邊邪之見，就名為叫做慧力。咁文中話各知莊嚴故，個常善覺悟一切諸法。各知呢就叫做七覺知，亦名呢叫做七菩提。呢七種呢就係有關定慧呢，就係相知。如果定多就用個慧嚟扶下佢，如果慧多呢就用個定呢嚟到扶下佢啦。務求定慧呢是平等，是不偏不倚，所以名为七觉知，一共有七种法，亦名为七菩提分。那么哪七种呢？就是第一种是善于拣择这个真伪邪见去修行，名为择法觉知。这样就要亲近他的善知识，你亲近他的善知识，由那些善知識的教導才可以你有這樣的力量，一個選擇是真的是正的，我們就去修。如果是虛偽的是邪的，我們要去除，就不要依他來修了。那就叫做擇法覺知，於這個邪正之法之中，我們以這個正字這個選擇，選擇這個正的真的去修，這個邪的虛偽的就要一斷除，那麼他就擇法覺知啦。那若是說善能覺了正法，然後依這個正法去修行，那就名為他就精進覺知。那麼若是說善能覺了住於這個真正的法起，而依法修行得到这个真正的法乐，名为叫做喜觉知，就欢喜咁解。 若是说善能觉了这个妄想是无实体性，这些完全呢由于这个定力之所成，那么它就定觉之。若是能够善于觉了，消除这个妄念，使这个妄念不会生起，就名为它的除觉之。若是说善能调和其心，定位适中，若是说定多位少，我们就以个位呢来扶呢个定。若是说位多定少呢，我们就以个定来扶呢个位啊，务求呢定位呢系适中，咁就名为叫做念觉之啊。咁啊，若是说善能觉了，而舍诸喜乐，我哋一切法而能舍，不生呢个欢喜执着之心啊，咁就名为叫做舍觉之合埋咧，就叫做七觉之啦。咁啊，如果呢个七觉之庄严故，佢就常善觉悟一切诸法，正道庄严故，得正智慧，常得现前。正道庄严的正道就是八种的真正道，就离开这个八种邪见之道啊。第一就是正见，学佛的人呢真的最紧要的知见要正，个知见如果不正呢，就好像个盲公啊，看错了个方向啊，咁啊走错了路啊，点样可以归家？冇法子归家。咁一定我哋要有正知正见，我哋要睇住呢条正路，先至可以依呢条正路咧系归家。咁就名为呢个正见。嗱，第二咧就叫做正思维，思维就我哋心所念啊，纯粹咧系呢个真正嘅佛法。我哋唔希求神通，亦都唔希求咧某某的感应啊，我们只是思维呢这个正知正见的理论，以这个正知正见的理论去思维去修啊，你修得好了，这个神通这个感应呢就自然就会得到啊，好像你读书那么科科都是 A 啊，科科都是优而且良啊，咁個老師有乜辦法唔俾出畢業文憑你啦？係頂呱呱啫！你唔使希求，就係要你自己啦，好好地去思維考察一下。咁啊，依你嘅正見正而修啊，正知正見而修咧，咁你自然會得到神通，會得到妙用。你唔需要希求。咁就叫做正思维。嗱，第三咧叫做正语啊，就讲个说话咧要正，就所谓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或者念啊观音菩萨，咁啊其他嗰啲闲言杂话咧就绝对啦系禁止啦。嗱，咁所以丛林里边咧好多嗰啲法师啊，佢就揾条绳啦绑咗个牌仔。嗰、那個牌仔咧就寫兩個字止語，我掛喺個心口，似得你哋啲女人咧嗰、那個心口啊，啊掛個玉嘴一樣咁嘅樣子。啊，佢就掛個牌仔寫兩個字仔，佢就止語。咁你對得個正正一望，啊呢、這個法師係止語啊，咁你就面開磚口，你就唔好同佢講話啦。咁啊，佢唔隨便講話啦，佢就唔會做呢個口過。咁啊，佢哋正语，佢所讲嘅都系真正嘅说话，系实语者、如语者、不旁语者、不异语者，所讲系合乎呢个法理啊，系合乎呢个佛法，咁佢哋正语。嗱，第四咧就佢哋正业啊，就佢所做呢个事业系正嘅。嗱，咁啊，如果以世俗人嚟讲，你话杀生害命啦，咁啊佢啲事业就唔系几好啦。如果你话贩毒啊，就更加佢呢个事业唔好啦。啊，或者开赌场啊，咁呢个事都系唔好啦。 都唔知幾多千千萬萬人啦，咁啊因為賭錢，因為吸毒啊，而傾家蕩產，破壞人哋個家庭，咁啊呢種嘅事業就唔正咯。嗱，咁啊如果以出家人嚟講咧，又或者咧佢講嗰啲唔正常嘅説話，或者做埋嗰啲咧所謂引人家走入呢個邪途。唔是政治政見之徒，那也不是叫做正義，我們只能夠以這個真正的佛法化度這個人，那麼這種事業呢就名為叫做正業。那麼第五就叫做正命，就是以這個佛法來正他自己這個生命，他自己這個生命呢永远不会离开这个佛法，从生至死，由开始信佛直至最后一口气，他都是浸淫于这个佛法之中，除了研究佛法他都没有第二样的好做的了。以佛法为命，这种呢就名为是叫做呢就是正明啦。咁啊，第六咧就佢就正精进，无论知见佢系精进，就思维又系精进，正语、正业、正明啊，佢都系精进。凡系邪嘅咧，佢就绝对唔精进啦。凡系正嘅咧，咁佢就分分秒秒啊，时时刻刻咧都系精进。无有半点的懈怠，但只庄严故就悉能力除一切，就结止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法自性，方便庄严故速。咁啊，此一段经文就是以呢个十善法而修咧呢个止观。唔单话以十善法而修行六道三十七道品啦，还要以呢个十善法咧嚟收集呢个止观，以用度众生咧呢个善巧嘅方便。佢话止庄严故啊，止咧就系停止。咁啊，停止啲乜嘢咧？佢话悉能尽力除。一切结止啊，结止就烦恼。嗱，结就系打成一个结啦，打成一个结咧，就当然就唔得自在啦。你无论一条手筋又好，一块布又好，如果个成条手筋、成块布打成一个一个结咧，你就唔好使用，嗰啲结就冚唪唥挡住晒啦。咁啊，其实烦恼都系一样啊。我哋如果有烦恼，咁啊，仗住我哋自己呢个自心啊，我哋嗰啲智慧就唔可以显露，所以我哋修止，将呢个烦恼停止啊，就可以咧力除一切嘅结使烦恼啦。啊，观庄严故，能如实知诸法自性，方能如实知诸法。自性嗱，观庄严故，修完止咧就修观。嗱，如果你净系修止，就只会沉寂。我哋亦都要修观啊。咁能修观啊，咁你就如实知诸法嘅自性本体咧系清净。个方便庄严故，速得成满，咁无为就快乐啦。我哋根据呢个大毗卢遮罗经里面讲咧，佢一个行菩萨道嘅人，就以发菩提心咧就为因，以大悲咧就为根，以方便咧就为究竟。因为有为法就系俗谛，无为法就系真谛啊！有为法虽然系假，但系舍有为法。这个大业就不成，无为法虽然是真实，但是住着之这个慧心亦都不得圆满， 所以要真俗圆融方能究竟成佛呢，所以我哋就要以菩提心为因，以大悲心为根，以方便就为究竟。所以现在方便庄严故，以种种的善巧方便化度众生故，我们速得成满，无为快乐。那龙王就当知此十善业乃至能令十力无畏十八不共一切佛法皆得圆满，是故汝等是殷勤修学啊。那咁啊，佛呢就同呢个龙王讲啦，龙王你要知道啊，此个十善业如果呢除咗上边啊，系能够修呢个三十七道品，修行呢个六道法，以十善为基之外啊，若是推而广之呢，佛果上嘅十力无畏十八不共等法，随所修行都皆得圆满成就，都不能离开呢个十善业法啦。我话此十善业乃至能令十力无畏人，咩叫做十力呢？就是佛呢有十种力，都系为佛所独有嘅。嗱，第一叫做知事处非处之力，就系、是、佛呢于一切嘅因缘果报，能够审慎能知。例如有众生作善业，他因为所作是善业嘛，所以佛呢就知道他一定呢是得到呢这个快乐的果报啊，那么他就有事处咯，如是的善因，那如是的乐果，那么有其道理就有事处。那么如果有个众生的专门呢是作恶业的，所作呢除了善事乜嘢坏事都做尽啦，咁大恶极恶啦。咁如果呢个做恶业嘅人呢，佢想得到快乐嘅果报，可唔可以呢？当然係无有事处啦。咁佢就知道非处啦，知得佢作恶业想得到好嘅果报啊，冇咁嘅理由，咁佢就非处。咁如是种种一切嘅因果事处非处啊，佛都能知，咁就叫做知事处非处之力。第二叫做知过去未来现在嘅业报之力啊，就系、是、佛自知得一切众生过去未来现在三世嘅因缘果报，你受生边处，姓乜名乜，富有抑或贫贱，佛一一能够知道啊，知道你每一个人过去嘅业、现在嘅业、未来嘅业，由而所受嘅报应啊，佛悉皆能知。嗱，第三咧，佢就知诸禅定解脱三昧智力啊，就系佛与一切众生咧所修呢个禅定啊，佢个深浅次第，佛悉皆能够知道，咁就名为佢哋知诸禅定解脱三昧智力。咁第四呢，就系、是、知诸根性劣智力啊，就系、是、佛依诸众生呢个根性系利嘅根性咧，定抑或系劣嘅根性咧，所得到嘅果报系大抑或系少咧，佛悉皆能够辨知。嗱，咁第五咧，佢哋知种种解智力啊，就系、是、佛咧于诸众生种种嘅爱拗善或者恶系唔同，有人中意善，有人中意恶啊，佛咧悉皆能知道。第六，佢哋知种种解智力，就系、是、于诸众生种种的戒分不同，如实而知，例如某一个人做某一种业堕于某一道，某一种人做哪一种善业生于哪个善道啊，以乜嘢为戒，佛悉皆能知。第七呢，他就知一切自处道之力， 就是佛於這個六道有漏行處以及涅槃這個無漏行所致都如實遍知。第八，你的知天眼無外智力，就是佛證得這個天眼通。天眼清淨，見到眾生所謂生時死時，他的端正好醜，善知與惡的業緣，色皆能的知得是無礙。第九，他的知宿命無漏之力，就是佛於種種的宿命以一世乃至百千萬世，以一劫乃至百千萬劫，死此生彼，死彼生此，性命飲食苦樂壽命佛都能夠知道，他就知宿命無漏之力。第十，就是知永斷習氣之力，就是佛對一切眾生的煩惱同埋佢個習氣永遠咧係唔生，如實咧係知得到。咁再其次咧，就係講無畏兩字啦。所謂實力咧係無畏，無畏咧即係四種咁無所無畏。如果論菩薩呢方面講咧，就係有總持無所畏。知根無所謂，決而無所謂，報答無所謂，就是菩薩呢他學佛嘛，能夠總持一切佛法而不為失。所以知眾生的根性是大根性是小根性，然後根據他這個大小的根性呢為他說法，決他的疑點，報答他所問，一一都能滿眾生的願，那就叫做無所謂。如果論法這方面來說，就叫做一切智無所謂，是漏盡無所謂，說障道無所謂，說盡苦道無所謂。一切智，佛為一切智，佛的智慧呢就是甚深無量，如法華經所說的，佛因為智慧甚深無量，所以一切是盡斷，見思塵三無明，三煩惱斷盡，能夠自己斷盡一切煩惱，所以他才能夠說障道無所謂。說這個煩惱是能障道心，說煩惱是能障這個道業，是因為一切智以共漏盡無所謂，才可以知得說出怎樣盡苦道，怎樣的修行呢是盡了那些苦難。佛呢就有四無所謂。最後有一種呢，就是十八不共法。這十八種的不共法呢，就是佛內智充滿無畏之德，所以得到外顯，一切功德智慧超如一切，是不與凡夫共，不與異性共，不與菩薩共，而為佛所有的，一共有十八種，那就名為他的十八是不共法。那哪十八種呢？第一就叫做身無失，就是說佛呢從無量劫以來常用這個戒定智慧慈悲以修其身，以種種的功德都能具足圓滿，所以能夠盡斷一切煩惱，所以的身就無失，身無過患。等於說第二就口無失，即是口所說都是真實，是無有過患，因為佛具足無量智慧辯才，凡所說法都能隨眾生的機宜 大根者闻佛就是大法，小根者呢闻佛说到计小法呢都是似得佛，是为他自己这个听法的人呢而讲的，而都令到这个听法的人呢得到开悟明心见性，所以佛的口呢说法呢是清净，能够对机说法，所以佛的口呢就没有过患，叫做口无失。第三呢就叫做念无失，就是佛念念收集这个甚心禅定，个心呢是不散乱，于一切法中心无所住着，能够得到这个第一的安稳处，那就叫做念无失。第四呢就是无二想心，就是佛呢与一切众生平等普渡，心无选择，没有第二个妄想的，不会说这个众生好一点、哦、他呢就是渡下他啦、啊、这个众生不好、哦啊、佛呢就不渡他，佛呢不会有这样的选择，总之呢有教就无类，你只要有人来学，无论你乜嘢嘅种类乜嘢嘅职业啊，佛都平等嚟到化导佢，咁叫做无二想心。第五呢叫做无不定心，佛呢行住坐卧都罗强常在定，都无有不定时，咁就叫做无呢个不定之心。第六无不知以舍心，就是佛呢于一切法悉皆能够啊照之而能舍之，无一法呢不了，无一法呢而不舍，乃至到肉体为众生过佛都能舍，故无不知以舍心。第七呢就是他们欲无假，就是佛呢心心念念欲想度众生，度众生这个心愿呢是没有厌足的，那么他们欲无减呢。第八呢是精进无减，就是佛身心是精进圆满，常度一切众生无有止息，若是今世度去不到，来世都要度去，来世度去不到啊，再下一世都要度到他，那么他们精进呢度众生就无减了、哦、第九呢就叫做念无减，就是佛与三世诸佛之法一切的智慧满足成就无有退转，名为叫做念无减。第十呢叫做慧无减，慧呢就是智慧，佛呢具足一切智慧无边无际不可尽过，随顺佛的智慧而说法呢，所说的法理亦都无穷无尽，那就叫做智慧呢是无减。第十一呢是解脱无减，就是佛远离一切执着，具足啊，所谓无为，具足呢解脱，断除一切个烦恼明，咁啊叫做解脱无减啊。第十二解脱知见无减，就系佛一切解脱中能够知见明了，分别无碍啊，咁啊叫做解脱知见无减。第十三呢？就是一切身业随智慧行，那我们的身业呢就不是随智慧行，随这个恶业行所做都是恶业，但是佛的身业呢就是随这个智慧而行，佛呢能够现种种的殊胜妙相， 调伏嗰啲众生。若是话遇到呢个善嘅佛咧，就以呢个善嘅面孔咧嚟花到佢。若是遇到嗰啲恶嘅刚强嘅顽固嘅众生咧，佛咧亦都以呢个金刚怒目嘅相咧嚟到说法咧，系花到佢啊！咁啊，个个都令佢得到误解正入，咁啊，佢嘅身业随智慧行。第十四咧，佢嘅口业随智慧行，就系佛呢以呢个微妙嘅清净法语，随智慧而转，化道利益一切众生，咁就叫做一切口业随智慧行。第十五，一切意业随智慧行，就是佛以这个清净的意业啊，随之而转，入众生心而为说法，断除一切众生的无明痴暗，名为他们意业随智慧行。十六，智慧之过去世无碍，就是佛呢以他的智慧啊，能够知得过去世所有一切的事事物物，曾经度过啲乜嘢嘅众生，曾经做过啲乜嘢嘅事啊？佛呢识得对于过去嘅事呢，以智慧呢能够知得清清楚楚，咁就佢哋智慧知过去世呢无碍。第十七呢，佢哋智慧知未来世呢就无碍啦。佛呢以智慧啊，能够照知未来世所有一切众生法或是非众生法，悉能遍知无碍，咁就叫做智慧咧知未来世咧就无碍。啊，十八咧就叫做智慧知现在世无碍啊，就是以佛嘅智慧照知咧现在世所有一切若众生法非众生法，悉能遍知无碍，咁就叫做智慧知咧系现在无碍。咁啊，一切事法都皆得圆满啦。是故汝等就应勤修学啦。咁啊，一切佛法都系以呢个十善法咧系为基础啊。十善法呢就是为成佛之基，咁你想成佛呢一定要修呢个十善法。咁如果你唔想成佛则已，想成佛呢就一定要修十善法啦。即又如你唔想起呢个一百层大楼，你想起一百层大楼呢，你真係要搵个毫无泥钢筋啊，打呢个地基呢要打得稳稳当当，一啲料都唔可以悭啊，唔可以省啊，要落足材料啊，落足红毛泥，落足钢筋啊，咁啊先至将呢个地基呢打得稳稳当当啦。咁你就冧上去呢，一百层就冧得呢四四正正，唔会倒。如果唔系就会冧个成稳啊。我哋修习一切善法，你想得到圆满啊，亦复如是，都应该呢要以呢个十善法，即系口唔做杀道人，口呢唔讲呢个妄语、耳语、恶口两说，身唔做杀道人，个心呢唔起呢个贪嗔痴啊。咁啊，十善法为基础，咁你其他一切佛法呢修行都得到圆满。我话事故语咁应勤修学啊，咁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佢应当咧勤力去修学呢个十善法。个龙王譬如一切成一聚落，皆依大地，就宜得安住。佢一切草药为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此十善道亦复如是。一切人天依之而立，一切声闻独觉菩萨诸菩萨行，一切佛法咸共依止，十善大地的宜得成就啊！此就是名 十善业的功德殊胜，世间法出世间法一切功德的善法都是依这个十善业而出生。我说龙王，龙王就为当机，所以佛呢就同这个龙王讲，譬如一切成执罪乐，那么成就是我们旧时所住的城，即是恐防外面那些贼人侵略，多部找一个地方起一部城墙，人就住在这个城的里面，夜晚上这个城门一关埋，城里面的人就比较平安，就没有事，即使有外面的人侵略，一整部城咁可以挡住佢。有啲城嘅外边咧，周围咧仲挖一个沟渠啊，咁啊藏满水，你都冇法子行得埋嚟嘅城脚啊！你点样可以入呢个城咧？嚟到侵略城里边嘅人咧，所以城咧就可以保护啊，住响城里边嘅人。嗱，一咧就系属于啊嗰啲大嘅村啊。即是好像一个大的市区，聚落就是一条村或者一个姓聚埋住一条村，你有你一个姓住一条村，我有我一个姓成为一条村，那就叫聚落。他说皆依大地就而得安住，你说无论一道城一个邑或者这个村落，你说如果离开这个地下，他怎样可以建得成？他说皆依大地的而得安住，是依止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地下，然后才可以安住建立这个成一聚落去安住。那么一切的药草唯木丛林，你亦皆依地的而得生长。他说一切的药草，草里面呢很多可以做药的，我们通常最听多的就是生草药铺，很多那些生草药呢可以呢医病的，或者呢服食或者外敷，对人的身体健康呢是有所保助。萎木丛林，萎木呢就或者咧少少个树木咧，丛林咧就是由少少个树木就成为一大堆嘅树林啊，咁啊叫做丛林。所以我哋嗰啲大间嘅寺庙咧，我哋旧时都系叫做丛林喎。老一辈嗰啲出家人，多数都系住个丛林。丛林者咧，就系话呢个庙里边住到好多出家众。一千或者是八百，那么好处呢一个林啊，很多树木呢聚埋一起啦，就成为一个大的树林一样啦，所以叫做丛林。佢亦皆依地而得生长啊，那么无论呢草药萎木丛林，你说离开那个地下佢又点生长啊？咁一切个树木都系依地下而得生长喎。嗱，咁呢两样咧就系譬如，佢话譬如一切成一聚落，皆依大地就而得安住；譬如一切药草，萎木丛林，亦皆依地而得生长。佢话此十善道都亦复如是啊，就以法嚟得合呢个譬如啦。佢话呢个十善道咧，亦复如是啊。亦复呢是一样，他说一切人天就依之变立，你不想堕地狱，不想堕饿鬼，不想堕畜生，即使不生到天堂佛光，都起码希望得回的人生或者生天上享福，你想得到做回一个人，或者好啲上到天上享福，你就要修呢个十善业道。所以此十善道呢亦亦复如是，一切人天都依之建立。 一切的人法业天法都是依此这个十善法而得以成立，一切声闻亦复如是，声闻就是以佛音声令一切闻，佛说法是用个口，佛生持说法用口，那就似得我们今时的法师讲经，那亦是用个口，用个口的说法，那就有音声，那对方就闻音声嘛，所以合埋就叫做声闻。咁如果以佛法嚟讲咧，就系法说呢个苦集灭道四谛法嘅音声啊，而令闻者得证阿罗汉果证呢个小乘法，咁就叫做声闻。咁啊，声闻人亦都系要以呢个十善业道法为佢个基础啊，唔修十善业道法。不可以得证出世的声闻阿罗汉果，不独觉的菩提，菩提即是觉度，大乘法啦，小乘就是声闻法，独觉就是中乘法。什么叫独觉呢？就是这一类人他的智慧特别猛利，他不用去亲近人，他就是自己独自一個人在山中裏面修行就可以覺悟，那他怎樣覺悟法呢？他就春觀百花開，秋觀就黃葉落，他就悟到這個世事的無常。你說春天是不是百花開？所謂百花齊放，但是一到了秋冬，很多那些樹木都漸漸的枯竭死了。我們人世間都是這樣，你又看到他出世，其實轉眼你亦都有機會看到他死，所謂一生一死，還有什麼值得留戀呢？因此他就覺悟了，他是無師自通，他就獨覺，他獨自自己一個人在那个深山大或者水边林下，他就是这样观察世界上一切的事事物物，有生地有灭，有成地有坏，既然有生灭成坏，就何必这么执着，何必这么认真呢？他因此而悟道，那就名为他的独播。菩提就是大乘的佛法，声闻就是小乘，独觉的智慧呢就比这个声闻的智慧呢就略为高一点，所以中乘呢，菩提就是觉度啊，是大乘的智慧。我说诸菩萨行一切的佛法，即是菩萨的佛法、独觉的佛法、声闻的佛法，觉得涵共依此十善大地的而得成就啊，都是完全依此这个十善法而得以成就，如同一切的成因聚落依大地而得以安住，一切草药萎木丛林依大地而得生长，那个涵共依此十善大地，所谓以法和譬如两样一起来而得以生长成就。佛说是经已，娑羯罗龙王及诸大众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咁啊，经讲到头先所谓涵共依此十善大地而得成就，咁啊，此一部十善业道经咧，咁啊讲完啦。话佛说是经已，佛咧是讲完此一部经，咁啊娑羯罗龙王啦，咁啊呢个龙王个名咧叫做娑羯罗，咁因为此一部经咧系响呢个龙宫而说嘅，就以呢个娑羯罗龙王咧系为当机，就与共呢个龙宫里边嘅大众啊，咁啊亦都包括随从佛去嘅一切世间的天上的人， 以共人間的人阿修羅等呢，就包括這個八部啊，所謂阿修羅人以共這個天，以共這個大蟒蛇和其他那些天龍的八部神，他說阿修羅等啊，他皆大就歡喜，咁有機會聞佛聽經說法咧，應該咧就係要生一個歡喜心啊，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嗱，咁啊佛在世如此啊，尤其是呢個末法嘅時期咧，咁啊有機會聽下經咧，咁啊亦都係好難得嘅，真係能夠去聽經嘅咧，都係一件啊係大福德事。嗱，你話自己喺屋企瞓下覺，啊或者你花二三蚊買條飛去睇場電影啦，咁啊時間咪又咁過咗，你個頭腦裏邊所種嘅完全都係嗰啲唔正常嘅種子啊！嗱，咁啊，如果我哋聽一次經，不管你懂與個唔懂啊，所謂一粒耳根都永為善種啊！你种下呢个善根，呢、这个善根生生世世都随住你啊！有朝一日呢、这个善根咧起现行嗰阵时，你哋有机会再闻佛法，再亲近佛，或者亲近嗰啲善知识咧，闻法修行。咁所以众生业障重，就系佢呢个心咧所种嗰啲坏嘅种子。那些不正常的種子呢太多了，就如同這個谷倉裡面，為什麼那些谷呢生不起來呢？就因為那些谷種呢都已經漏壞了，或者過了時間了，當然它就不可以再爆芽開花以共結果了，就一個大損失。那麼如果這個谷倉裏面那些谷種呢是新鮮的，未曾過時的，亦都沒有漏壞的，亦都沒有火燒過的，那你將它灑落那塊地那裡淋下水，那放下肥，它就會生出來那些禾秧，那然後一冚一冚那些禾秧剝出來，那插落那塊田那裡，咁啊，經過三幾個月之後咧，佢就會開呢個谷米之花，就會結成呢個谷米之果啊！就因為佢個種子好啦。嗱，其實我哋做人都係一樣啊！眾生點解咁多煩惱、咁多嘅業障啊？就係我哋嗰啲壞嘅種子，嗰啲唔正常嘅種子啊！那些不合理的種子呢太多了，所謂奸淫邪道、偷呃拐騙、飲酒食肉，這些壞的種子呢太多了，所以這個世界就亂，這個是非就多了。其實今年呢，以大陸來說呢，有些地方水浸幾尺，有些地方曬到啊好似龟裂一样啊！咁啊，呢啲都系咧天灾人祸啊！嗱，咁啊，我哋生在香港咧，咁啊，总算平安大吉。咁啊，总算香港人有福啊！咁啊，我哋有福就唔好享尽啦，有福咧就唔好尽量去享晒。咁我哋应该咧就要求福，就要补充嗰啲福啊！你想補充那些福呢，那最好就是研究佛法，任何一個道場，任何一間寺廟，如果有法師講經，你就要去聽經了。那聽經你即使不懂，但你那個八色田中裡面種下這個善根的種子，那如果能夠聽得懂那就更好了。咁啊，從今以後依呢個佛理去做人，係做一個好人，係做一個清淨人，做一個智慧人啊！咁你嘅善根咧就日日增長， 你嗰啲好嘅种子啊，菩提种子啊，咁啊日日增加，你话系唔系值得欢喜啊？我话皆大欢喜啦，佢哋闻佛说法啦，听完啦，咪中咗呢个佛法嘅善根，得到佛法嘅利益啊，所以就皆大欢喜。咁啊，随即咧就系信受奉行。嗱，咁你净系生个欢喜心咧，都未算数喎。你仲要有个信心，有个信心咧，佢接受，又有个信心佢接受啊，你仲要咧佢实行啊，唔系净系讲下就算啦。嗱，好似我哋信得过去欧洲旅行咧，系几好喎。咁我哋已经信得过啦，咁我哋要实行啲噶，我哋坐船去啊，游船可好啊？就抑或咧系坐飞机去快啲啦？我哋由边条路去近啊？我哋目的地一共有几多个啊？需要几多钱啊？我有冇假期啊？咁你都要好啲安排考虑一下，我哋咪实行咯。咁如果你信得过欧洲好行，但系你从来未曾动过脑筋，点样去坐船、坐飞机？一个礼拜抑或十日？点样去？你从来未曾计划过啊！市面上你又点样去得到呢？嗱，我哋听经文法，亦复如是啊！我哋闻佛说法之后，我哋种下呢个大乘嘅善根种子啊，个个都皆大欢喜。咁啊，从今以后咧，咁啊有个信心，信受佛所有个教导，系接受咧佛所有个教法。然后依法咧嚟到佢好好地咧实行一下，咁啊依法咧好好地咧佢修持一下，又修持而得到正果啊，就好似有靓个谷种，好好地咧下谷种，好好地淋下水放下肥啊，咁你咪有佢啲谷米收咯。我话皆大欢喜，就信受奉行。 Yeah.